好啊，你微博好啊，大家一定要去金老师微博看一看，真的好。 是，就第一个，好， 对， 真理。 嗯，而且有时候那个微博评完之后，公众号还有那个叫什么微信朋友圈， 对， 我发现同步，神 同 步。 对，傅老师就是神同步的，在我的身边， 对， 每次都是第一个。 对，别误会啊，纯友谊啊， 每次都是第一个。 对， 傅老师， 嗯。 谜底般的表情 这表情啊，那回到我们看这个词哈，后面的 这哇、 哎、对对对没错哇啊，后面的 AL 呢，我们知道它是一个名词后缀，可以表示的是人的意思， 嗯， 所以您看看，这是一个特别特别能够让您惊讶崇拜这样的人 哦 ，admiral，、 嗯、 联想到 admire， 羡慕啊，倾慕啊，然后就是令人尊敬啊，令人羡慕啊，令人哇、嗯、哈哈的人。 迷弟边的表情你也是哈， 迷弟边的表情变成了哈， 嗯、 就是这种哇塞，星星眼， 对对对，没错， 迷弟迷妹的表情 admire， 对， 找， 所以这就是一种，比如说他是一个大官对吧？他是一个我们的领导。 所以他这个词的意思 admiral 呢、 嗯、 就是指将领， 对对，这个将领啊，大家注意，他不仅仅呢是海军的将领，其实他可以宽泛成在我们公司当中的将领，我们团队的将领，我们军队当中的将领，就只要跟这种 leader 的感觉一致，你就可以用这个词、 嗯、 那么慢慢的呢，他就归到了这个海军当中，我们叫的海军将领， 专指海军的将官， 对， 尤其是海军上将或者是舰队司令、 嗯、这个海军这个上将官应该不小 ，an officer of very high rank in the navy。 您看看，在 navy 海军当中是一个非常高职位的军官。 是的，好，那么如果前面加上 vice 呢？ 嗯， 如果说 admiral 是海军上将的话，那么 vice 就是 vice admiral， 就是海军中将。 对，没错，但您这儿别翻译成下降、 嗯、 啊，没有这个，对不对？ 没有，没有。 对，但它级别上是在下面，但是它叫中将。 嗯，这个概念呢，生活中接触比较少，但是它很有趣。我们可以给大家举两个例子，就是关于 admiral 这个词。 嗯， 你比如说这个海军上将啊，视察了他所统帅的军舰 啊， 哇，你看确实， 这有权力啊， 威风凛凛。 对、 啊、，The admiral visited the ships。 这里的 visited 啊，表示的就是视察了。 对 ，ships 这里我们指军舰。 嗯 ，under his command。 这个里面的 under his command 啊，是一个后世定语来修饰前面这个 ships 啊，这个军舰处于什么状态呢？处于他的指挥的状态之下，那就是他所统帅的军舰。 哎、，under one's command 就是谁谁谁的统帅。 对，没错。 我们说海军上将啊，纳尔逊。勋爵， 嗯 ，Admiral Lord Nelson 啊， 把这个职位呢放在最前面。 对，老外都是这样子的，职位一定放前面，对吧？嗯， 好的，这就是给大家补充的一些 vice。 嗯、 啊，附加 vice 的一些比较重要的职位， 大家在互动区可以写一写哈。未来您的目标是以下这个讲的职位当中的哪一个，是吧？ 对，如果你想走这个 仕途 的话、 嗯， 这些词你是要知道的。 对， 在那个单位里做个管理人员， 对， 其实也挺好的。 嗯， 做管理也是需要能力的， 对， 不是说想当就能当。 对，咱们总说嘛，世界上两种人，一个是劳心者，一个是劳力者，是吧？但这个管理者的话呢，他可能是既劳心。也可能劳力， 对，所以并不简单 啊，不简单， 没有哪个职位是轻轻松松的、 嗯、 就能坐下来， 还是咱 PK 台轻松， 嗯， 听得大家轻松 啊，差不多哈，吓出一身冷汗， 哈， 咋轻松了呢？前面都说不说了，挺惨的 啊，对对对。 是吧？ 嗯，怪不得咱都没团队啊，都不来啊，是吧？太惨了。 哎呀，好，这几个职位大家记得了哈、 嗯、 Chairman, Manager, MinisterPremier, President, Admiral。 对， 好， 那接下来呢，我们带给您这节课最后第二个前缀，也就是 with， W-I-T-H。 这个前缀就有意思了， 嗯 啊，关键是这里面有好多的词啊，大家还不一定认识， 还真是， 我们来学习一下。 with 有几个词义，就一个、嗯、 它表示的呢是向后或者是相反的意思。 嗯 嗯，就我们可能以为哈 with啊、他作为这个介词表示的是跟谁在一起， 对呀， 对吧， 起码也得是个伴随呀。 可是朋友们您想想，人家那是单词，这个是前缀，咱们第一节课就和您说过，有一些前缀虽然说它是一个单词的拼写形式，但它的含义却不尽相同， 人家有自己的意思，人家有自己的想法，人家有自己的代表， 没错。嗯，